梦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只想再听你说，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 是

总难免会伤到自己，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对不起，最怕麻烦的事情到头来无天不依，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歇斯底里心生病，早知道他难免会失掉自己。昨夜在想忘记你，漫不经心又想起你，做个深呼吸，就是那种气息，叫人逃不开，回不去。

内心，等你坠落至极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 知道吗？那偶然花落在

情绪，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，关上。

相约，曾经以为我

尽追寻，有一颗人，有一颗心，早已经默默之中在哪里。 喜欢你， 我喜欢你。

享受暧昧的痛快。 错觉。